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四，农历6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各地各部门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做好抢险救援、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2000万元，用于支持河南省防汛救灾。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在河南多地投入救援，勇于承担极难险重任务，积极协助人民群众尽快组织恢复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3.5%。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亿9114万例，美国超过400万儿童感染新冠。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各地各部门按照总书记要求，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突出做好抢险救援、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主要是没网，然后没电，然后你如果高速的话，你下来都是一个问题。 特大暴雨导致郑州市的部分区域出现停水停电现象，74.96万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供电部门正加紧检修设备，恢复供电。郑州供电公司城北供电部运检人员生志军， 从19号到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连续工作了3天3夜。随着这个今天这个雨情的好转吧，预计72个小时把我们城北供电部所下的所有小区都锁了。 位于玉溪山区的巩义市米河镇预计23号可恢复全线50%的电力，3天左右恢复部分用水。受降雨影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医院区7月20号全部断电，重症 ICU 里的600多名病人失去设备支持，普通病房大量病人输氧告急。21号早晨7点开始，郑大一附院开始转移在院病人，经过多方努力，目前和医院区的所有病人都被安全转移至东院区妥善安置。郑大一附院宣传处长曹勇： 病人全部都已经转到东区了，转到郑东院去了。下部那边该维修维修，该修复修复嘛。抢修完了以后，然后就恢复正常了。 随着降雨带的北台，今天豫北、安阳、鹤壁、新乡等地接连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当地迅速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加强过境洪水分流，迅速组织人员转移。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截至今天11点，河北全省共有884个站点降水量超过50毫米，邯郸市全市平均降雨量164毫米，致使城市内涝，部分道路塌陷塌方，山区山洪泥石流风险加大。22号凌晨2点，明河下泄流量持续加大，当地紧急转移群众，基泽县淀上乡104村年轻党员梁凯。 我们挨家挨户做群众思想工作，到现在已经转移数千群众到县城安置点。每一次灾难来的时候，对我们党员干部都是一种考验，请党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邯郸涉县卫健局第一时间组织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小分队走进临时安置点，为群众讲解防病知识，送去防暑降压感冒药品等。医疗小分队队长牛海军： 我们还带了很多慢性病的常用药，就怕转移时仓促，有些老人没来得及带药，给大家检查一下身体，让他们在安置点安心生活。 针对河南省特大暴雨对铁路运输造成的影响，铁路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全力恢复运输秩序。目前，南北方向京广高铁、郑州往东方向的郑徐高铁保持安全畅通，列车运行已经逐步恢复。大雨无情，人有情。灾情发生后，来自河北、安徽、江苏、江西等省的消防救援队伍紧急增援河南。 中国安能武汉救援基地水上搜救分队携龙吸水和一体化泵车已在郑州站西广场开展抽排水抢险。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成立抗洪援域突击队，携带发电设备分三批赶赴郑州。目前第一、第二批突击队已经到达郑州开始工作。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筹集的首批应急救援应急包和受灾群众家庭保障包等已经抵达河南洛阳并发放物资。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河南省划拨专项资金2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河南等受灾地区的各级组织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担当，冲锋在前，号召和带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给基层，做到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防汛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 汛情就是命令，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在河南郑州、新乡、许昌等多地投入救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勇于承担极难险重任务，积极协助人民群众尽快组织恢复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广记者孙重峰、李鹏、宋康飞、郝征综合报道。 22号凌晨1点多，刚刚完成堤坝加筑的武警河南总队焦作支队官兵，又接到奔赴修武县周庄镇告屯村营救100多名被困群众的命令。官兵们连夜赶赴现场，利用冲锋舟、皮划艇分组进行营救。武警焦作支队支队长马泽宝： 凌晨1点半，告屯村发生严重内涝，我们刚从加固堤坝的防汛一线撤回，立即转战到转移告屯村被困群众任务中。官兵连续作战16个小时，用实际行动确保了驻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强降雨导致河南新乡卫辉市前稻香村和后稻香村2000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武警新乡支队官兵今天清晨携带冲锋舟、皮划艇等救援装备，冒雨解救转移被困群众。今天中午1点左右，陆军第83集团军杨根思部队奉命抽调620人、车辆装备60辆、冲锋舟14艘，前往郑州市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转移受困群众。7月22号，郑州市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严重积水，超5000人被困，其中病患1075人，危重症病患60多人。截至下午4点，救援仍在持续中。参与转运伤病员任务的郑州市金水区武装部部长刘岩表示： 离医院还有3公里的水面面积，需要坐船过去。我们现在利用冲锋舟、皮划艇、一些相关的这个自制的装备设备，从医院内部把这个伤病员运出来到集结地点，然后再通过公路运输把这个病人转运到省人民医院。 今天武警河南总队、陆军第83集团军某工化旅以及民兵预备役应急力量继续战斗在郑州市郭家嘴水库，与地方防汛部门协同配合，利用大型机械继续扩挖临时泄洪通道，降低水库水位，确保水库安全。从今天凌晨开始，空降兵某旅出动兵力1000余人，兵分四路赶往祥符区刘家庄、小港凹和尉氏县城区韦川镇，开展封堵决口和管涌等工作，目前基本控制水势。郑州警备区政委白江民： 这两天呢，天气连降暴雨，气候条件不太好，但是参加抢险救灾的官兵连续作战，不怕苦累，充分彰显了他们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爱这种崇高的情怀。 从前天到现在，途经河南省境内的不少列车受到强降雨影响，长时间停靠滞留。其中从包头开往广州的快599次列车，因为持续暴雨淹没铁路，水流冲击导致路基下沉，司机及时停车，乘务人员疏散了发生倾斜的车厢内的乘客。列车后半部在折返途中再次停车，目前位于新乡北站。总台央广记者白杰哥、郭淼报道。 7月20号下午3点多，从包头开往广州的快599次列车运行到京广线郑州市南阳寨到海棠寺区间。强降雨天气下，司机张志杰先按照铁路防洪防汛行车相关规定慢速行驶，随后发现前方线路水漫钢轨，决定临时停车。张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当时下雨比较大，就按照措施先把速度降下来， 先把速度降下来。 对，之后呢又发现前方的水漫钢轨，感觉立即停车。 快599次列车由呼和浩特铁路局包头客运段负责执行客运任务。包头客运段广州车队副队长赵磊介绍，停车之后，有乘务员发现四号车厢外运行方向左侧的围墙被水冲倒，向他和列车长、乘警长、检车长报告。 我们就做决定说，赶快疏散旅客。 疏散完以后，10分钟左右，就是3、4号车这个车体就开始倾斜。 赵磊和同事先将3、4节车厢的乘客向后转移，为确保安全，又安排1、2节车厢的乘客经过车下转移到后半段列车。列车的9到18节车厢原地折返，车上一度有1100多名乘客集中在这几节车厢。列车向北运行到新乡站分流后，还剩500多名乘客。折返的列车受到天气影响，在新乡北站再次滞留。国铁集团介绍，新乡北站采购的牛奶、矿泉水、面包、火腿肠已经送上列车，新乡市政府的第一批救援食品也已经送达，第二批食品正在途中。对于网络上有消息称快599次列车折返之后车体再次倾斜，赵磊告诉中国之声，这是因为列车停靠在1200米的曲线轨道上，车体一切正常。 在新乡北站呢，它是一个货运站，我们停的是曲线的这一个车古道上，一个弯道上，所以这个车体就是斜的，但是非常安全。 河南省近日出现历史罕见的极端强降雨天气，我国风云高分卫星紧盯河南上空，保障抗洪抢险顺利进行。同时，中国移动无人机高空基站紧急支援巩义米河镇灾区，全力保障灾区通信。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7月21号23点多，这样一条短信截图在网上被广泛传播。 米河镇的乡亲们因暴雨致通信中断，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翼龙无人机抵达米镇上空，可暂时恢复中国移动公网通信。 7月19号起，河南省郑州市持续遭遇极端强降雨，造成市内大面积停电和通信基站大面积退服，其中巩义市米河镇一度成为通信孤岛，翼龙无人机领命出征。项目负责人、中国移动成都产业研究院副总经理苏玉介绍，翼龙大型长航时无人机应急通信系统可以提供全天24小时应急通信保障方案，完全摆脱地面供电、通信回传的束缚，快速打通指挥中心与指定区域之间的通信，可以定向恢复50平方公里的移动公网通信，建立覆盖15000平方公里的音视频通信网络，是应对地震、洪水、泥石流等受灾面积大、道路损毁严重等灾害场景下最有力的通信保障利器。 以翼龙无人机平台搭载我们中国移动自主研发的一套通信系统，这样无人机呢在空中盘旋的时候，就像一个空中的通信基站一样，它的无线电信号就可以辐射到地上，这样地面的通信基站就算全都损毁以后，靠空中这个基站仍然保证一定数量的用户的通信，能达到救援救灾的效果。 目前风云二号、风云三号和风云四号等多颗在轨业务运行卫星均第一时间获取了灾区卫星观测资料，为气象服务提供数据保障。航天科技集团八院风云四号 B 星总体主任设计师陈强介绍，在确保卫星安全的前提下，星地密切合作，于21号紧急启动风云四号 B 星快速成像仪高频次连续观测模式，将视野对准河南上空，实时监测河南雨势雨情变化，为实时天气形势研判和后续灾情评估提供高技术天基观测支持。 现在我们网上看到的一些静态的图，包括一些连续的云的走势的动画效果图，都是风云四号 B 型快速成像仪最新的250米的通道获取的，也是对灾情的后续的这个天气形势的评估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中国经济半年报。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稳步恢复、持续回暖发展态势，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8.7%，我国商务运行快中趋稳，稳中向好。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今年上半年，国内消费持续回暖，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2万亿元，同比增长23%。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1.7%，稳定器作用突出。商务部综合司司长郭婷婷表示，上半年商品消费明显回升，服务消费加快恢复，新型消费蓬勃发展。 汽车、化妆品、金银珠宝消费分别增长30.4%。26.6%和59.9%，餐饮收入呢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网上零售额6.1万亿元，增长23.2%，5G 手机的出货量增长100.9%，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增长了2.7倍，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上半年 CPI 微涨0.5%。 上半年，我国货物进出口18.1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市场主体活力明显增强，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出口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培育。与此同时，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6078.4亿元，同比增长28.7%，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3万家，增幅达47.9%，制造业吸引外资增速为近十年同期最高。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 上半年我国吸收外资快速增长，明显好于预期，新设或增资合同外资1亿美元以上的大项目602个，同比增长81.3%，等一批标志性大项目纷纷落地，为实现全年稳外资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3.5%，超过时序进度。我国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1至6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698万人，同比增加134万人。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比去年同期降低了0.7个百分点，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同时，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延续增长态势，脱贫劳动力务工总量3063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01.5%。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表示，努力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督促各地细化、实化稳岗返还、以工代训等政策措施，切实落实减负、稳岗、扩就业的政策措施，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开展全国创业就业服务展示交流活动，加强创业孵化基地、返乡创业园区等创业载体的建设，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与此同时，确实有部分毕业生还没有落实工作，青年就业压力有所上升。张莹表示，下一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启动专项帮扶行动，持续为毕业生送岗位、送服务。 将未就业毕业生及时纳入服务体系，根据需要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免费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对其中的零就业家庭、身有残疾等困难毕业生优先开展就业援助。 科技部、国家卫健委等专家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中国通过与各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说，今年年初，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正式来华开展病毒溯源工作。中国秉持公开、透明、科学合作的原则，全力支持世卫专家组工作，完全满足世卫专家参访的要求，让世卫专家去了所有他们想去的单位，包括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场、武汉病毒研究所等9家单位，会见了所有他们想见的人，包括医务人员、实验室人员、科研人员、市场管理人员和商户、居民、康复的患者等等。 3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发布了世卫组织召集的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联合研究报告，全球的溯源研究有了良好的开端。曾益新表示，病毒溯源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牵扯到很多学科，牵扯到很多不同领域专家，同时也是世界难题。关于下一阶段的溯源工作，曾益新说， 对于中国部分的报告中明确需要补充完善的任务，我们正在积极支持相关单位和科学家持续的开展，努力的推进，并且及时向世卫组织反馈，也就是上一次的遗留任务我们要尽快的完成。中国部分的溯源报告为下一步的全球框架下多国多地共同开展溯源研究指明了方向，我们应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8例，本土病例12例，江苏11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8例，现有确诊病例638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亿9160.5万剂次。 江苏省南京市今天召开发布会通报，截至今天13时，南京市本轮疫情共诊断出13例本土确诊病例，9例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南京市已启动全员核酸检测。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江苏台记者刘宇威报道。 截至7月22日12时，南京市区疾控公安部门共排查在南京密切接触者531人，已排查在南京次密接321人，排查、转运、采样等工作正在进行。7月21日起，南京市开始对全市常住人口、来南京人员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多个检测点昼夜开展核酸检测，并为现场排队的孕妇和80岁以上老人开辟了检测绿色通道。截至7月22日12时，南京市共采集核酸标本500万份，截止到21日24时，南京市江宁区已经完成了常住人口192.6万人的采样任务。交通方面，自7月22日起，南京长途汽车东站、江宁汽车客运站暂停班车运营，已购票的旅客可通过网络或车站售票窗口办理退票或改签。7月22日7时起，市民在客运站乘车，除了需要接受体温检测、凭绿色健康码进站外，还需要携带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今天，南京火车站一楼售票厅前广场处已经开辟核酸检测临时采样点，没有准备48小时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旅客可以免费进行检测。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中国已累计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超过3000亿只口罩、37亿件防护服、48亿人份检测试剂盒，对外提供的疫苗超过6亿剂。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航空遥感系统今天在辽宁营口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投入正式运行。 北京冬奥组委近日宣布，对照国际奥委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历届冬奥会赞助收入数据，北京冬奥会市场开发目前可实现的赞助收入已超过以往历届冬奥会同类数据。 珠海市石景山隧道715透水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今天12时17分，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发现并确认最后一名遇难者，至此14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找到并确认遇难。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一款名为飞马的间谍软件最近受到国际舆论广泛关注。据报道，这款软件被用来监控包括多国政要、政商人士和媒体记者的手机。有媒体称，近期就网络安全问题批评中国的美国针对此事却沉默不语。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回应称，如果属实，中方对此强烈谴责。 这再次表明，网络监听等网络安全威胁是各国共同挑战，各国应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通过对话合作，携手应对威胁。令人意外的是，美国政府口口声声称维护网络安全，对此 却三缄其口，美方所做的反而是拉帮结伙，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以莫须有罪名对中国造谣抹黑，这恰恰反映了美方做贼心虚的心理。 赵立坚指出，世界上大多数网络攻击都来自美国，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我想问一问美方，美方把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关进监狱，对斯诺登恨之入骨，是不是因为他们揭露了美方窃听窃密的黑历史？美方指责中国搞网络攻击，请美方拿出证据来。美方出于政治目的颠倒黑白，既洗白不了自己，也不会为世人所接受。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09，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1,914,8056例，死亡4,109,303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4: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420,4777例，死亡609,762例。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已有超过400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台央广记者张佳宁综合报道。 近日，意大利研究人员公布了对新冠疫情爆发前采集血样重新进行抗体检测的结果。结果显示，在采用不同检测方法下，样本中均有发现新冠病毒抗体。这表明，在疫情大流行前，病毒或许已在意大利传播。总台驻意大利记者宋成杰。 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所长阿波罗内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重新检测结果显示，他们之前报告的无症状感染者可能是新冠病毒很早就在意大利传播的一个信号。如果这一点得到证实，就能解释意大利去年二月新冠肺炎患者激增的情况。他认为，新冠病毒或者某个更早的版本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悄然传播。 东京奥组委22号通报称，又有12名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中4人从海外入境，居住在奥运村内，2人为运动员。东京奥组委并未透露运动员国籍以及具体的参赛项目。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 东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高谷正哲21号透露，23号晚间即将在国立竞技场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将在无观众状态下进行，届时将有大约950名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士入场，这一数字还可能进一步缩减。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1号发布一份报告说，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侵犯人权。这份报告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派的独立专家组调查完成。 美国国务院21号表示，美国与德国就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达成协议，双方将通过合作确保乌克兰和欧洲能源安全。俄总统普京表示，北溪二是商业项目，该项目有利于巩固德国与欧盟能源安全。 美国总统拜登21号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出席一场选民对话会时表示，美国政坛民主共和两党的合作精神在前总统特朗普当政的4年中遭到严重破坏。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磊、吴京、张浩森，主播舒心、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